刀疤给你慢慢发芽。我选了金阿环。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鸡汤咚咚咚。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碗鸡汤呢，懂的就是成长最快的方式，竟然是研究赚钱，而不是坚持学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OK， 我们来听听看呗。 赚钱，而不是坚持学。成长最快的方式是研究赚钱，而不是坚持学习。很多人觉得成长就是不断学习，读书听课考证，把自己塞满知识就能变强。但现实是，你学了十年，可能还不如别人研究一年赚钱进步得快。这不是说学习没用，而是学什么比学多少更重要。如果你学的全是不能变现的东西，那你只是在用勤奋麻痹自己。如何快速成长？一定是研究赚钱的逻辑，因为赚钱的过程会逼着你解决实际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最快的成长。一，赚钱是最狠的成长方式。巴菲特说过，如果你不找到睡觉时也能赚钱的方法，你就会工作到死。这话听着扎心，但现实就是这样。很多人拼命学习，却从没思考过学的东西怎么换成钱，结果越学越穷。举个例子，一个文学硕士天天研究古典诗词，但从不思考怎么靠写作赚钱，最后可能只能去当个普通编辑，月薪几千。另一个同样喜欢写作的人，研究自媒体、变现、出书逻辑，教别人写作，两年后可能已经靠写作年入百万。不是文学没用，而是学以致用才是关键。 哎，不是文学没用，只是学以致用才是关键。我们跟大家分享这碗鸡汤，绝对不是要倡导你说现在就不读书了，读书不重要。他这碗鸡汤要告诉我们，你要懂的是如何把你现在在学习的事情变现。你要看这个市场需要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只是单纯而学，我们真的还要吃饭啊。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要去真的是精心挑选，你到底要走什么路，然后这个路呢是可以让你赚钱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说是以兴趣为主，可是像你讲的，你可能可以就读一些很专科的东西，它可能短时间内不能赚钱，但你要考虑到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当成是兴趣之后，它也可以为你找到一碗饭。 是、right? 但是这碗饭呢，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赚了这碗饭让我三餐温饱的话， 他 就觉得好了。但是有些人想要过一些荣华富贵的生活，就觉得一直要赚，我要赚，我要赚，我要赚，赚多多、哦、所以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每个人定义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对错。后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呢，到底他为什么会说到你先研究赚钱能够让你快速的成长这件事情，也来跟你分享我们两位的经历吧。 OK， 首就 Go Share Beyond Trend， Go 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望苏龙的向晴天向雨天。 Go Shar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懂懂懂懂什么鸡汤。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are 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来懂得这碗鸡汤呢，他告诉我们呢、啊、请不要用你觉得好像很勤奋的这件事情来说你自己就好像很成功。举个例子啦，因为有的人觉得哦，我就很努力学习学习啊，但其实他只是在麻痹你自己吧。你真的学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实际的应用。 可是那时候我在追梦的时候呢，我就是拼命的赚钱赚钱而已。可是我赚的那个钱呢，不是让我学习到东西的嘞，就是有一个急用的钱让我去追梦的这个过程。虽然当中我有学习到一些东西啦，但是我也没有 让他就不能长久之用 啊。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啦。 OK， 我跟你分享我的做法啦。也许有，也许你觉得对，也许觉得错。像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很多一些课内的知识，它真的好像有一点太 over 了，太多了。举个例子，好像文言文right， 文言文高级数学 at math， 就是我会觉得哎，请问我到底学来干嘛？我相信很多学生会觉得我到底学来干嘛、这就看看你以后要摸的方向了。因为其实我在中学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你要干什么？ 我想要帮家里省钱，就这样、所以我当时摸透这个规则，这个逻辑、我就懂帮家里省钱 的做法是怎样。我要去拿到奖学金、然后奖学金要怎样，我要考好试、所以我才去背好这些东西、我背这些东西不是没有目的的，我是为了真的拿到奖学金，结果我真的拿到了。 哇，你那么厉害、 对，我大学拿到奖学金了。然后重点是因为我那时候家里有一些经济困难、 okay. 还借了 PTPTN、然后我就想说大学我也要认真读书，但不是真的只是学爽、我也是要帮家里省钱，所以我就努力的去学好这些东西，结果我的 PTPTN 也豁免了。 哇、 是，也就真的帮家里完成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 归根究底它真的跟钱还是有点关系的， 是， 所以我蛮认同这碗鸡汤讲的，你要学会赚钱就可以让你快速的成长，是因为不是要你去贪财或者是只爱钱，是因为钱它真的只会流向有技能有手法的人。 是， 那以前我在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出口食品到国外，真的一个人面对很多问题，运输问题、成本问题、货源问题、顾客的投诉的问题，都是在教我如何去实际的解决并且效率的活着， 是， 所以我觉得才可以造就现在蛮有技能的我的， 是，所以造就了现在月入过万的 broccoli。 也不敢这么说，也不敢这么说， 一定有啦 broccoli。 没有，但是我是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咯，不要盲目的读书而已，要学会学以致用。 但是我也觉得不要盲目的去赚钱了，赚钱你也有一个目的的吧，而不是一直赚赚赚赚，因为钱都是赚不完的。 对啊，像我赚钱的背后的逻辑也是想要带我家人去环游世界 啊，这个就是你的目的了， 对啊，就是 一个目的。 钱的背后是爱 啊！哎呦，很有爱心的今天 broccoli， 本来都是不是今天？ 今天 就好像也是嘛。你讲你赚钱的最想要完成的事情是带父母去旅 行啊，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爱的一种嘛，只是说这个爱它需要一些代价。 OK，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跟 Broccoli 都有爱的耶。 谁没有爱我就问Kristen 吧，敲额头敲额头， 开玩笑啦，是这个 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郑论泽的顺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懂懂懂。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哇，这个真的有趣了，也是在小红书上面大家都在争吵的。 Oh, really? 什么叫做三大音乐帮派？ 三大音乐帮派呀、啊， 对， 应该是 就真的很直白，就是三大音乐帮派，它分成三个 gang， 三个 gang 啊。OK， 应该是形容着我们唱 K 的时候有三大的帮派。 OK， 一个呢真的是原唱、跟着原唱一起唱的，一个呢是合音的，而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制造气氛的。哎，还有，哎呀。就是这样 哦，就是在一个卡拉 OK 房里面会有的这三种不同的人， 对 不对？ 什么是？ 你是属于哪一种呀？ 我是属于原唱的，我歌声真的不错的，只是我没有认真罢了。有时候 原唱啊， 原唱啊，我唱歌不错的呀，偶尔啦，偶尔会带气氛啊。 我以为是创伤的创啊，原创创伤的那个 失恋的时候 听了内心会创伤，错 啊，不是、啊。 OK， 这个潮语呢，它如果完整一点的话、叫做。蹦迪三大音乐帮派， 哎， 这个就很明显了、哎， 这样应该是有分 K-pop 派的咯，有 J-pop 派的咯，又或者是那些英文歌曲派的咯，是不是这样？就那么简单咯？ 再仔细一点点， 再仔细、啊。 但是我必须说，你有答对其中一个、三大帮派之一 ，K-pop 有占一个。 哦，啊， 另外两派看你能不能猜得出。 另外两派，总之 K-pop 是一个啦 ，K-pop 是其中一派， 还有两派， 对， 还有另外两个华语歌咯、 这个。那太浅薄了。 我懂那种慢摇歌咯。咚咚咚咚咚啊，错啊！还有什么歌曲啊、K-pop。往 K-pop 这个方向去吗？ 你哦，应该不应该问你？你是个少蹦迪的人。 很少很少了。 对啊，你就九点就睡觉的那种。 哎呀，是十点。 然后早上五点起来啊， 去晨跑啊， 去晨跑啊， 怎么可能 啊？晒衣服，去河边洗衣啊。 没关系，那是我妈妈。 你家有河啊？OK， 回来再来猜一猜这个三大音乐帮派里面的另外两个帮派是谁 ？OK， 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郭家伟的骄傲。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懂懂懂懂。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在小红书兴起的这个潮语呢，你也可以懂起来呀、啊，它叫做蹦迪三大音乐帮派。蹦迪是关键词，真的是在蹦迪的场所你才会用到这个三大 音乐 帮 派呀、应该是大家听着 K-pop 的歌曲的时候摇的舞姿不一样，有些呢比较嗨一点点的、就整个头在那边哇甩呀、甩呀、甩呀、甩呀、甩 甩头的 甩头的、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不是很会跳舞的 站着的 站着就 木讷的 就木讷大概摇一下，而另外一位呢真的是专业的，来什么音乐他就跳什么舞蹈， 哇手 ETA 立刻来、 like、 Jenny 立刻跳、 立刻跳、Aespa 的 Whiplash 的立 刻跳。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我应该是中等那第一个吧，甩头那个。 你是甩头的咩？你不是舞蹈担当吗？ 因为有些歌我没有学嘛，完全不是专业的舞蹈 的。如果会的歌，我跟你是属于第三类，就是我们会专业的跳的。 什么？ 就是会真的会跟着那个舞蹈来跳。 你是第三类啊？ 我是啊，我学了很多哎、欸。大家期待我们七月份会有 K-pop Day Random Dance， 但是你答错了。刚我说的音乐三帮派里面，其中一派是 K-pop，、还有两个是不同的音乐的那个路线。 Category、 对对对对。 哈，还有什么、啊、J-pop 又不是？ 你有去蹦迪的吗？ 英文歌曲咯。 怎样讲的英文歌曲？再延伸一下 啊，英文歌曲怎样的英文歌曲？类似好像那种啊 ，Saturday Night、Sunday Night， 什么东西？好古老哦，你的这你的歌单 ，Remix 的歌曲 ，DJ Remix 的歌曲。啊，不是啊，我真的很久没有去蹦迪 okay, 来 蹦迪 了。其实也不叫蹦迪吧，只要你在那种音乐节，其实它都有分成几个帮派的。这个是小红书上面的人在研究，特别是在 Coachella 过后。OK， 三大音乐帮派呢，包括首先第一个就是 K-pop 类型的， 对， 有谁是那种真的喜欢去蹦迪的时候听到 K-pop 你会超级兴奋，嗯，那你就属于这一派 K-pop 派的，嗯。那另外两派呢，其中一派是你刚刚讲的西洋音乐，嗯，但西洋音乐也是有分派的，它这个呢叫做 R&B。 哦 ，R&B 举个例子，它的代表歌手有像是 Post Malone， 嗯 啊这一类的，他们是比较 chill 的那种音乐的。 OK， 我知道在 KL 有几家是我蛮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听这种 R&B， 很舒服的。然后有像Megan Thee Stallion，uh-huh. 他们也是属于这一派的。 哇、 wow. ，那另外一派呢是属于重金属类的。 怎么说呢？ 就是真的那种音乐节那种咚咚 咚咚，哦 ，bass 很重 ，bass 很重。然后还有分成是那种hardcore techno、uh-huh. 或者是 hard techno，uh-huh. 就还有分成更多系的帮派， uh-huh. 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而这三个帮派里面有时候是互不干扰的， oh. 就好像我喜欢 techno 类的人，我就不喜欢 K-pop， 嗯。 我喜欢 K-pop 类的人，我就不喜欢 techno。 真的？ 对，那有的人只喜欢 R&B， 嗯， 就是他们是分得非常分明，所以才有了这个蹦迪三大音乐帮派。 哇，听你这样解释，我知道 Broccoli 是一个 clubbing gaki。 我是喜欢音乐， oh, really? 我个人很喜欢 K-pop 派跟那个黑那个 R&B。 我觉得你是 K-pop 派了吧 ？R&B 我很喜欢， 欸，真的咩？ 我很喜欢 Post Malone 那一类的。 哦、oh, ， 对对对， 你一下子可以很嗨，一下子可以很 chill 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一类，反正比较 hardcore 类的那个重金属，我是有一点难理解了。 哇、wow, 哦、嗯，所以这 有机会哥带你去。 OK， 没有问题，我等哥带我去。所以你自己本身三大音乐帮派里面是属于哪里一种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8016998889哦。就 Go Shine Beyond Trend， Go Shine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飞道尔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Go Shine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今天非常的开心呢，因为我们就去到了 TARUMT 来把我们的最魅力老师呢，颁奖给这位获胜老师，也就是 Jared 哦。 你觉得他本人怎么样啊？ 他本人就是比较腼腆、害羞的感觉嘞。因为我第一次看他照片的时候，应该是很 K-pop、很帅的那一种，就是讲话哎怎样啊，霸道总裁的感觉。但是去到时候他是对，嗨，你们好，非常的害羞的， 非常的害羞，真的可以看他的脸是红红的那一种的。重点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的魅力所在，因为今天我们是去到 TARUMT 的某个课室，然后请了所有的同学们来喝 LiHo Tea 嘛，因为他们也非常的努力投票。By the way， 这一次的投票总数额呢，一共有超过280千的投票次数。 好多 同学们都说他们真的点到手软那一种的。那我发现像 Jared 老师呢，他又很害羞嘛， 对。 然后同学们真的是那种把他当好朋友，会有一点调侃他，然后会 support 他，但是又不至于会爬到他头上。 没有， 就我觉得真的是亲和力拉满的一位老师。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今天他们没有上课的，而 Jared 老师就是骗他们说，哎，今天有 workshop 哦，所以你们要来哦。 啊 ，Jared 老师骗他们的， 骗他们来的，来的不是就跟他们说今天有 workshop 一定要来上课哦。结果全部学生真的是有来，而不是放老师飞机。 没有这个东西不应该开心吧？你应该是说 Jared 老师不应该骗他们，应该是想说，哎，我今天要颁奖，他同学是自发的来 support 他 吗。可能 Jared 老师要给他一个惊喜嘞，就让学生一打开门的那一刻，哇，有奶茶喝。 Jared 老师他的人缘真的很好，每因为我们有一道题是请一位同学出来说，哎，你觉得 Jared 老师的三大魅力之处 在 哪里？那个女同学这样说，哈，多的是好了。啊，帅啦，最多女生喜欢的老师啦，亲和力拉满啦，然后又教课怎样，而且还是一位知识含量高的老师，因为那位同学有说他是什么紫色袍的某个博士段位的， 对， 反正就是非常厉害的老师， 是这个老师真的是值得拥有这个奖状 的，真的。在当然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祝全天下的老师 教师 节快乐， 手足狗血 Beyond Trend。